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0集。冷战不过一分钟，妙妙闲不住，转眼间又拍拍他的肩，开始絮絮叨叨的。 哎，穆少，考你道题呗。金有立木，细索其末，尾立三尺，引索却行，去本八尺而索尽，问索长几何？ 木生心里腹诽，心话说他说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 考勾股定理的呀。 勾股定理没学过？木生敛了眉。 那九章算术读过没？ 闭上嘴，决定无论他说什么都不回应。林妙妙恨铁不成钢，猛拍他的背。 哎呀，老祖宗的智慧呀，到你这里就给截断了。 一直得不到回应，似是说的有点累了，软趴趴的挨在他背上歇了片刻，有气无力的拿手指拨弄他黑亮的头发，嘟囔道： 哎呀，偏科呀，木生，难怪连竹蜻蜓都不会做。 木生始终低眸留意着水面，行至溪水中央，无数妖物被他吸引而来，袖中符纸干脆利落的一张张斜飞进水中，冒头的水鬼和蝉女都被远远打飞开去，让出了一条宽阔大路来。一切杀戮在水下寂静无声地进行，这些暗流涌动，背上的人什么都没有发觉。木生三心二意地听，听见了关于竹蜻蜓的嫌弃，刚要火起，偏偏他伸出手指头在玩他的头发丝儿，一下两下，木生觉得好痒啊，就好像被拿捏住了似的，什么也说不出来，思绪全跟着他的掌控走。他长长的睫毛颤了颤，眼前还漂浮着溪水上的水汽，将一切都模糊得软绵绵的。林妙妙说的口干舌燥，正在放空，忽然听得他低低应道： 十二尺。 啊？ 所长几何？ 他反应了数秒，才反应过来，这人是在延迟答题。自己默算了一遍，一个鲤鱼打挺活了过来，猛拍他的背，声音清脆，兴奋得不得了。 哇，你可以啊，木子期。我收回刚才的话，你就是老祖宗智慧的化身。 少年被他夸张的一顿折腾弄得有点燥了。 早知不理他了，疯兔子。 林妙妙在长途旅行中的确有点人来疯，却有点道理，是为了提醒自己和司机都不睡着。刚安上了几秒，困意果然就像藤蔓似的慢慢升上来，他眼皮越来越沉重，迷迷糊糊间看见一个细长条的东西一扭一扭地攀上了木生的腿，黑色的鲜红的信子一吐一吐，一个机灵睡意全无。 那不是蛇吗？ 那蛇爬得飞快，刚才还在木生腿上，转眼间就蜿蜒着爬上了他的腰。他急忙撑着他的肩膀，伸长手臂想把他扒拉开，还没等挨到，先让木生斜出一只手，猛地一巴掌打在他手背上，直接将他的手打偏了去。那蛇受了震动，哧溜一声滑了下去，木生一个火花砰的炸响，红光消失后，水蛇断成了几节，啪嗒啪嗒掉进水中，还在冒烟。林妙妙两眼冒火地揉着通红的手。 你打我做什么？ 他似乎比他还生气，声音有些不稳。 那是蛇，你拿手抓啊。 可是它往你身上爬呀。 妙妙的气焰弱下去，想来也确实有些后怕。 我就没想那么多啊。 渐渐的，竟然不知何时已经上了岸。木生将它往树下一放，回头用黑润润的眸子盯住它，还飘着怒火。 你觉得我奈何不了一条水蛇？ 哦，是我多虑了。 妙妙缩在树下，一双泛着水色的杏子眼死死瞪着他。 木公子神通广大，怎么可能阴沟里翻船呢？ 你 西边的一丛蒲苇突然不合时宜地簌簌颤动了几下。木生正在气头上，一个火花毫不留情地炸了过去，中途就直接膨胀成杀伤力巨大的斑斓火球，直接将成片蒲苇扑的一声夷为平地。 什么东西，滚出来！ 蒲苇背后露出端阳帝姬被炸得满脸黑灰的惊愕的脸。林妙妙目瞪口呆地看着被炸得衣不蔽体的端阳，才上岸的柳拂衣和木瑶也满脸惊愕，连木生脸上的表情都有一瞬间的呆滞。端阳坐在地上，迟缓地低着头望向自己变成破布一般的衣裙和满腿的灰，抬起一张黑乎乎的小脸，慢慢地流下了两行泪水，骤然看上去像是刚从煤窑里被解救出来的矿工。他是来表白的，天知道他换了多少种熏香的花瓣，试了多少件不满意的新裙子，换了多少次妆容，光鲜亮丽光彩照人地走出凤阳宫，在佩云的帮助下千辛万苦地逃出皇城，千里迢迢赶到柳拂衣所在的泾阳坡，就是想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可是现在呢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儿，他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。那个木瑶啊，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站在他身边，与他一起看着自己啊。他扭头，怨毒的目光径自顶向那个扎着高马尾眼眸乌黑的少年，他简直是他的克星啊，在柳拂衣面前一再丢丑都是因为他。妙妙见端阳一脸咬牙切齿，恨不得将木生剥皮抽筋的样子，心中啧啧，狼来了玩多了，这次黑莲花是实实在在背了锅，也没人信了。木生似乎是没看到端阳的神色，满面无辜， 不知道是殿下躲在暗处鬼鬼祟祟，下手没轻没重，险些误伤了殿下，子期知错了。 这道歉在端阳看来简直如火上浇油，他伸手一指，碎成布条的衣服便扑簌簌地往下掉，他啊的一声尖叫，捂住了自己的胸口瑟瑟发抖。柳拂衣上前几步将披风脱下来穿在他身上，神情严肃而关怀， 殿下出什么事了？ 端阳两手紧紧抓着那温暖的披风，看到柳拂衣的脸，所有的愤怒全化作委屈，他抓住柳拂衣的双手，一双大眼睛望着他，梗了半晌才说出口， 刘大哥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 柳拂衣一怔，木瑶已经脸色不佳地转过身去， 我去林子里逛逛。 哎，瑶儿。 柳拂衣微微敛眉，竟然将他叫住了，他没有回头，语气异常坚定， 别走远，在我看得到的地方。 木瑶正在原地，端阳两眼含泪，三人之间暗流涌动。妙妙察言观色，扯了扯木生的袖子， 哎，没我们事了，走吧。 说着便拂开茂密的树叶，提着裙摆飞速地钻进了林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